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最近真是辛苦极了。 你辛苦我也很辛苦啊。 你辛苦什么？ 昨天晚上你又学习到很晚很晚。我又陪你到很晚很晚。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马上就要考试了。 唐耳朵，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别的小同学小朋友，比如像我们邻居王奶奶家的小孙子，期末考试之前就学什么语文呐、数学呀、科学呀、英语呀。你昨天晚上在屋子里跳了一晚上是怎么回事？ 把我急的呀，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们到底要考什么呀？ 斑马老师说了，下个学期我们要来一位新同学 啊。 但是这位新同学也许大家以前就认识，大家猜猜看那是谁？ 兔子？ 不是。 斑马？ 不是。 鳄鱼？ 不是。 大象？ 不是。急得我呀，我这是白天到处乱转，我放学的时候我就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没有见过呀。后来我就想，老师说这位新同学可能之前就见过，但是有可能大家都认错了，因为他有四种长相。 四种长相？你们的期末考试题也太奇怪了。 对呀，他不是变形金刚啊，当然 不是变形金刚，难道是蓝精灵？ 他说那位同学嘛，是有牛的蹄子。 牛的蹄子？ 驴的尾巴？ 驴的尾巴？ 鹿的犄角？ 鹿的犄角？ 马的脸？ 马的脸？难道是是卡通人物？ 不是啊。 那 这道题太难了，太难了， 这道题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 老师说通过这道题让我们培养观察生活的习惯。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有没有想出这道题的答案呢？ 谢谢各位了。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梅福克斯和帕梅拉洛夫茨，是由徐德荣、陶艺寻为我们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考拉鲁鲁。在澳大利亚住着一只小考拉，它软软的，圆圆的，长着两只满满是毛毛的大耳朵，黑悠悠的小鼻子和圆滴溜的眼睛，大家都很爱它。它的名字叫做考拉鲁鲁，它身边的动物们也都喜欢它，高高的鸸鹋喜欢它，鸭嘴兽喜欢它，就连隔壁凶巴巴的小考拉克劳斯也很喜欢它。当然啦，最爱它的还是妈妈，它总是趴在妈妈的身上，妈妈总是轻轻地晃动着露露的小脑袋，笑着说：哦，考拉露露，我真爱你呀。这句话考拉妈妈每天都要说上100遍。无论考拉露露是在清晨的阳光下伸个懒腰，还是爬上一棵高大的桉树， 或者勇敢的一个人走过小路，妈妈都会笑着说： 哦，考拉露露，我真爱你呀。 考拉露露在大树上玩，它爬上爬下，爬进妈妈的怀里吃桉树的叶子。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更多的小考拉出生了，考拉露露有了很多的弟弟和妹妹。妈妈开始变得很忙，她忙着照顾弟弟妹妹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和考拉露露说我爱你了。考拉露露躲到了旁边的树枝上，她很难过，尽管妈妈一直很爱她，可是她真的很长时间没有说我爱你了。每一天晚上，当考拉露露蜷缩在树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的时候，她都会想起妈妈把她抱在怀里看着她，对她说： 哦，考拉露露，我真爱你呀。 唉，考拉露露真希望妈妈能再对她说一遍。有一天晚上，考拉露露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丛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她决定报名参加。她要参加爬桉树比赛，她要夺得第一名。这样，妈妈一定会再一次搂住她的脖子，温柔地对她说： 哦，考拉露露，我真爱你呀。 于是第二天，考拉露露马上就开始训练了。她先练习跑步，直到跑到上气不接下气。一二，她练习举重，累得气喘吁吁。他练习一只胳膊挂在树上，直到胳膊累得又酸又疼。他练习俯卧撑，拼命地从地上撑起来，直到累得肚子都疼了。最后，他找啊找啊，找到了森林里最高的那棵树。他一遍又一遍地爬上那棵树，练习爬树的本领。有时候，考拉妈妈看到他训练，也会问一句： 练得怎么样了，我的小宝贝儿？ 可是妈妈的背上背着小弟弟，手里拉着小妹妹，没有时间爬到树上抱抱他。考拉露露总是回答说： 哦，挺好，挺好的，妈妈。 终于到了奥运会开幕的这一天，森林里的动物们都来了，儿苗袋鼠、袋熊、袋狼、绒猴，哇，来了那么多。比赛开始了，考拉露露的邻居考拉克劳斯也参加了爬桉树比赛。大家都知道克劳斯爬得非常快，可是考拉露露一点也不害怕。她看见妈妈站在观众席上，带着那么多的弟弟妹妹，她想象着妈妈会对她再一次说： 哦，考拉露露，我真爱你呀。 露露心中马上就充满了希望。考拉克劳斯是第一个登场的，他爬得好快呀，蹭蹭蹭蹭蹭，哦，他打破了记录，只用了70秒钟就爬了22米高。观众们一边吹口哨，一边欢呼： 嘿，克劳斯，好厉害，第一名！ 他们疯狂地挥舞着他们头上的帽子，为他欢呼。 考拉露露心想：我能做得比他更好吗？我一定能的。 当他走向大树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安静了下来。 笑翠鸟是裁判，他大声喊道： 各就各位，预备，爬！ 蹭蹭蹭蹭蹭，考拉噜噜拼命地爬上了大树，向上，向上，向上，他不断地往上爬，更高，更高，更高，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哇，他成功了，他爬到了最高点。观众们兴奋地一边跺脚，一边欢呼着，为他鼓掌。可是，考拉噜噜还是不够快，他用的时间比克劳斯要长。虽然他已经训练得非常非常努力了，虽然他心里那么期待夺得第一名。最后，考拉克劳斯获得了爬桉树比赛的冠军，考拉噜噜只得了第二名。他把奖牌扔在地上，然后默默地离开了。他躲了起来，他在一棵桉树的树枝上蹲着，他听到远处传来丛林奥运会的欢呼声，可噜噜却伤心地哭了起来。这天晚上，当第一颗星星爬上夜空，考拉噜噜趁着夜色悄悄地爬上他住的桉树，回到家里。妈妈一直在家里等着他，没等考拉噜噜开口说话，妈妈就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妈妈搂着他的脖子说： 哦，考拉噜噜，我真爱你呀，我一直都爱你，永远爱你。 也许妈妈真的只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说，其实在心里这一句话一直都没有改变。考拉噜噜重新感觉到了快乐，妈妈就这样一直抱着他，抱了很久很久。 唐耳朵， 又怎么了？ 我又陪你复习了好几天，你们期末考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我也没有办法呀。 你们要考多少门课呀？ 哎呀，考多门，之前说了，那种奇怪长相的那个新同学是谁谁谁？ 那是斑马老师的课吧？ 对对对，现在又来了，鸵鸟老师也布置了一道题目。 啊，鸵鸟老师是让你们练习跑步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说看看，你们看看，看什么？看什么？他说，吃肉的动物请举手。错，老虎，狮子，豹子，这些都举手了。 然后呢？ 他们的眼睛长在哪里？ 长在脸上啊。 啊，对，我们都说长在脸上啊。不对，为什么不对？他接着又说，长在脸的什么地方？ 长在脸的中间呢。 然后请把手放下。 嗯， 接着吃草的动物请举手。 那你就 举手 呗。 你们的眼睛长在哪儿？ 当然长在脸上啦。 我也是这么说的。不对，他接着说，长在脸的什么地方？ 正中间呢。 我就想啊想，为什么吃肉的动物眼睛长的位置跟吃草的动物眼睛长的位置不一样？ 哦，这么说倒有点道理。你们的眼睛一个向左边，一个向右边。 对， 你看兔子是这样吧？ 对， 山羊是这样吧？ 啊，对， 牛也是这样吧？ 啊，马也是这样。 嗯，还有驴子呀。 啊，对， 啊，还有长颈鹿呀。 啊，是是是。 啊，为什么你的眼睛一个长在左边，一个长在右边？为什么一个朝左看，一个朝右看呢？ 那吃肉的是大家都往 前看。哎呀，收音机前的小朋友，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得了吗？ 嗯，谢谢你们了。 烤耳朵听听听听烤耳朵，烤耳朵笑笑笑笑烤耳朵，烤耳朵唱唱唱唱烤耳朵，烤耳朵跳跳跳跳烤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前几天跟着他小姨到青岛二姨家里边去玩，在海边沙滩的时候呢，二姨小姨两个人一人一只手拽着她踏浪。小姨对二姨说，哎，感觉咱们两个拽着一只小狗狗。结果呱呱听了之后马上就回两个姨说， 太好了，我有两只狗。 呱呱两岁的时候和爸爸妈妈出去吃饭，服务员端上来一碟小菜，呱呱就问妈妈说， 妈妈这是什么？ 妈妈解释说，我的小宝贝儿，你这个都不认识啊，这个呀它叫榨菜，知道了吧？没想到呱呱听到这儿马上对妈妈说， 哎呀妈妈，你可千万别吃，小心把你牙榨没了。 依稀记得呱呱在他六周岁左右，身边有一个朋友问他说，哎，呱呱，你爸爸和妈妈在家谁有微信呢？呱呱的回答呢却闪亮了，他是这样式儿回答的， 我又不是手机，怎么知道谁有微信呢？ 昨天爸爸接呱呱放学，呱呱突然和爸爸有一个交流，他对爸爸说， 爸爸，我们去超市买点东西吧。 爸爸想了一下说，哎呦，这好像咱们家里头不缺什么呀啊！呱呱马上接着说， 爸爸，我们就不要天天买水果了，水果太贵了，你给我买点棒棒糖就好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长春街幼儿园的孙浩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一园青菜成了精。 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最近几天没人问，他们个个成了精，绿头萝卜称大王，红头萝卜当娘娘，隔壁莲藕急了眼，一方战书打进园，两边兄弟来叫阵，大呼小叫争输赢，小葱端起银杆枪，一个劲儿的向前冲，茄子一挺大肚皮，小葱撞个倒栽葱，韭菜使出两刃风，呼啦呼啦上了阵，黄瓜甩起扫堂腿，踢得韭菜往回奔，莲藕斗得劲儿头足，胡萝卜急得搬救兵，歪嘴葫芦放大炮，轰隆隆隆三声响，打得大蒜裂了瓣，打得黄瓜上下青，打得茄子一身紫，打得辣椒满身红，玩偶一看抵不过，一头栽进泥土中，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